第28集，逆行。 你还欠我一次没完呢。你收了我的钱，对吧？我还没放松呢，对吧？所以我可以对你做想做的事，对吧？ 不对吧？是你说不用了我才收钱的。 哼，空口说话就算数，那还订契约干什么？一次5000，这个规则可是在我微信记录里面存着呢。 你真行，我就知道你会这样。 知道就好。 所以你也不怕憋死？ 不怕。 混蛋，我不可能一直让你这么欺负的。 我怎么欺负你了？你让我舒服了不就好了？我不舒服是你服务不好，那就不配拿这份工资，懂吗？ 你要是喜欢死鱼，你就来吧。哼 哼。安离脸皮抽动了一下，但没有再说话，保持一副死鱼状。他感觉许少卿喷出的热气在他脖子上，然后轻轻舔了他的喉结一口。安离一激灵，烦躁地动了下脖子，那热气就离开了。他又感觉许少卿一只手附上他的腿。 要不要我先让你放松一次？最近几个月你怎么过的？还是初中生那样吗？ 听到这话，宛如刚进入青春期的安里有点心虚，但他竭力地保持无反应的状态。 你到底有没有完？快干正事儿。 哟，死鱼复活了这是。 你刚才急成那样，现在怎么了？还不快点整完了好滚蛋。 你说话给我小心点，因为我不喜欢死鱼，只想煎鱼。你想煎哪面？正面还是对折一下，还是后面一边煎一边玩你的小尾巴？宝贝鱼儿， 这狗东西怎么就不能放过我呢？好脏啊，都呕一天了，你待会儿要是敢亲我，我就打死你。 安里，你的嘴比你的小尾巴硬一点。 算了，混蛋，随他怎么玩，反正他就是要我难受。我说错了，我改，那两个男的一点都不好看，都不如你。你最美，许少卿天下第一美，行吗？ 行。 兔崽子，小混球奸商。 舒服了啊？办正事儿吧。 不行，等等。 干嘛？你是不是又想赖账？违约可是要赔偿的。 不是。等一下。你看。 许少卿一愣，看着自己的手被安里抓着在他小腹游走，竟被这个动作给激起了一股诡异的震荡，心口涌起某种情愫，暖融融的。他半天才回过神，立马觉得自己是个傻叉。 玩什么呢？ 你没摸到，就是你摸到了吧？这里肚子里面有没有感觉到有东西 啊？ 所以现在不行，我给你摸，怕你觉得我骗你。 我今天早上没有。哎呀，然后我在外面工作了一天，也没时间。 你他妈说什么？恶不恶心？ 我怎么恶心了？非要在人家单行道上逆行的是谁啊？我这才是正常。 别说了，我他妈到底是有多傻叉呀？ 我不是要违约，我这是确实有情况。 许少卿觉得自己在一瞬间就大彻大悟了，马上对这个直男的五谷轮回之所失去了冲动。可能让他这么一弄吧，自己以后想起这个人都不会再有什么情绪了。为什么他好像突然冷静了？其实有时候失去兴致很简单，就是一瞬间的事儿。只是因为同一时间自己想到的是种下爱的花朵，而人家不过是给自己指了一条消化物。许少卿心里别扭得很。 下车。 我并不是。 下车。我累了，要回家睡觉。 那我走了。 安里披上棉袄的时候，天已经开始发白了。他能看见许少卿脸上挂着失望的黑眼圈。 这人为了讨我那点便宜等了我一夜，要是放任不管的话，这家伙下次再出现的时候一定会带着我违约的说辞变本加厉的吧。对，到时候指不定又有什么新把戏呢。那你要不要去我家？ 快点下车啊你。 什么？ 你要是特别想可以跟我回去，我先处理好了，正好能好好洗个澡，然后再来也行。 什么叫我特别想？这是按照契约你欠我的东西，我不该拿回来吗？ 许少卿重新把车停在了一个不容易被堵死的略微宽敞些的地方，就跟安里一起下了车，穿过一条街边随意停了很多车辆的窄街，就到了安里租住的小区。小区很老旧，但格局不大，又是离城市中心比较远的偏僻地方，倒还算安静，楼层也低矮，看起来并不嘈杂，倒不是许少卿所想象的那么差。安里租的房间在六楼，没有电梯，要走上去。打开陈旧的铁防盗门和木门，许少卿看到了安里简陋的家。作为一个单身汉租的房子来说，过分的整洁了。当然，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里什么都没有。 家里有点冷啊，供暖不太好。你穿这双棉拖鞋。 你家和外面温度差不多啊。你穿塑料的可以？ 哦，我就两双，一双冬天，一双夏天。我没有客人，所以就没准备。 简易沙发，简易餐桌，杂牌冰箱，一台很小的电视机，居然还是显像管的，古董。看起来都是房东原来给配的租房最低配置。窄小的客厅就这些东西。安里把电视打开，电视正在放着一些早间的新闻。 嗯，等会儿我去收拾一下。 跟做梦似的。安里出现在我面前已经够突然的了，我居然还坐在一个冰冷的一无所有的老破房子里面看早间新闻。再说了，还有这么早预约的吗？不过我才是出钱的那个，出钱的怎么自己送上门了？ 许少卿后半夜基本没怎么睡，此时胡思乱想的想着想着就困了。迷迷糊糊中他想，安里怎么这么久，他家怎么这么冷，尤其是困了以后就觉得体温有点低。许少卿站起来，先是到转不开身的小厨房洗了个手，冲了把脸，拿卷纸擦了，然后径直朝唯一的房间走进去，借着晨光脱了衣裤躺在被子里。反正都要上床，那就先在这儿等他吧。被套有些僵硬，还有种刚浆洗过的特有的消毒水和洗衣粉味儿。 而枕头有安里头发的味道，他安心地睡过去了。许少卿迷糊地睡着了一阵，听到些稀稀疏疏的声音，于是睁开眼睛，看到安里正在窗前拉上窗帘，于是逐渐变亮的房间再次重归黑暗。安里又摸黑走到桌前，把台灯拧开，房间里立刻换了一种氛围，沐浴在一种难分昼夜的温暖昏黄的灯光之中。他蹲在床边，看到许少卿睁着眼睛看他， 把你吵醒了。 你拿了什么？ 洗发水。看了一圈，我家好像就这个可以用。 那不弄出泡泡来了？你美人鱼啊！快进来吧，冷。 安里上完厕所洗了个澡之后，就穿着内裤和短袖 T 恤，确实很冷，于是他就上了床，躺在许少卿身边。 怎么了？ 被窝是热的。 许少卿心里有点怪异的酸涩，无意识地用手脚缠住安里冰凉的四肢，抱紧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怀里的瘦冰块就温暖了起来。 在下小神机原著，猫耳 FM 独播，南烟落秋制作，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《交易沦陷》，欢迎收听。